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的时候，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从这几天的天气能够看出来啊，这个秋天是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很多朋友都说了，说想到秋天呢，会想到好多好多开心的事情。秋高气爽这个词用在现在是特别适合的，你们会发现那些云，包括太阳的感觉，已经不是像之前的那样的天气了，离我们很近，好像能够伸手触摸到一样，但现在非常的舒爽，而且天高海阔的感觉了。OK，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糖豆子点播，一首非常非常具有回忆性质的歌曲的，1999年的小柯，1999年的遥望。如果说你也曾经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你一定对这首歌曲不会陌生的。在12点02分，我们先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来自糖豆子。 所以你我从此 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圆圆 Cherry 飞进任传龙，还有特洛伊谢谢十三，还有大鹏宋丽飞以及茵茵佳佳妞都来报道了。今天提前透露一下，不光有点歌哦，如果说你听过早间节目的话，你可能知道今天我会在节目里面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一个关于我的小视频。OK， 我们先来看看，已经有人在提前预定了，说希望在明天周五的时候送出一份生日祝福送给自己的媳妇儿。还有人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在今天送给自己的爱人。如果说你也想点歌，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只需要在此刻来写一首歌，告诉我歌曲的名字以及你想要送给谁就可以了，我会在北京上空为你把这样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首先我们先来在此刻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ax， 他说这几天呢算是人生当中比较灰暗的日子了，本科毕业之后接触的工作感觉不太顺利，而且因为自己工作领域不太熟悉，目前是一个被辞退的状态，身边也有朋友离离去去的，生活的艰辛一下子让自己感觉到社会上的一些非常的辛苦的状态。今年21岁，又想告诉自己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在12点07分 Max 希望点播这首歌，也希望让自己从头再来，从武汉来到北京坚持梦想，也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在追梦的人。淡淡的歌， 你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图画，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 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公众平台上的陈楠木他说，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加油，时光不老我们不散。麦古朵他说，秋天啊是生日的季节，大爱秋天，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今天想点播一首答案。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来 点播歌曲了。那今天同时我刚刚也说到了，还会有一个小视频来分享给各位，所以如果说此刻你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输入关键词健身，你就会收到的是思萌的一段健身的日常小视频，昨天下午刚刚去健身房拍的，然后专门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给你。如果你想看到的话，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健身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条短视频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时也欢迎各位要点歌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ASZAT， 他说想点播庾澄庆情非得已，要送给前任，在一起分分合合这么久了，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会一直的等你。情非得已，12:12送给你。 可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 爱上你是情非得已，在12:17替刚才那位朋友送出了一份关于等待的祝福。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每次一发这个小视频，总能够把很多平时喜欢潜水啊、喜欢听、不喜欢互动的朋友们都给炸出来了。很多朋友都来了，一些之前看到的名字，包括一些陌生的新朋友的名字也都看到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有两种互动方式，一种是可以回复关键词健身，就可以收到我的一条小视频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这是我们日常的互动哦。你只需要告诉我最想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想要送给谁，以及这首歌曲你想传递什么样的情感和故事，我会在节目当中替你把这样的温暖一并的送达出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段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Catherine， 她说今天是我生日，2018年8月29日，想点播一首刘若英《亲爱的路人》送给自己。此刻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这首歌，也要祝你生日快乐。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 在公众平台上的馒头 MM， 他说昨天8月28号是我37岁的生日。人到中年，近几年多了好多的感慨和无奈，也总是在怀疑和老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还是当初的爱情了，偶尔也会嫌弃不满2岁的孩子是不是占据了自己太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活成更好的自己。此刻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钟汉良的歌，有一天我们都会老，人生百味越老越弥足珍贵。希望此刻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这首歌曲，虽然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吧，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新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日子。 夜色陨落，我们静静走过，记住这一天这一夜，看昨天看明天和那杯暖手的咖啡，你用眼睛说了什么迷惑，决定我懂，相爱又心安又不安，还好你一直在陪着我整未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含着回忆痛哭哄笑，你美丽的黑发白了依然芬芳，我的肩膀始终的天，我们都会老。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只剩下彼此能依靠，就算是天拉开。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

次巡演投入大量精力，无论是歌曲编排、舞台呈现，还是灯光道具等细节方面的把控，他都亲自参与，没有半分怠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一首歌曲告诉我就好了。已经有很多朋友的歌曲在一首一首的往下排着，说过，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把一份音乐的祝福送出去的话，可以，没问题，现在赶紧打字发给我，告诉我你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还有就是这首歌曲伴随着你心里面它是哪一段故事呢。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一位朋友，让我找找他的名字，他叫 WME， 点播王若琳的这首《迷宫》，在12点34分送出。同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身会收到一个小惊喜。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街上走过那些人们。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今天还有很多以前好像挺久没有见到的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还有这个峰峰、袁熙，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都是冲着小视频来的，对吗？平时只听节目不互动的。继续来看看，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一份祝福就可以了。我们要送出的接下来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平台上的最佳羁绊 HIT， 他说哥哥呢最近要买房了，能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特别的不容易，也希望点播一首歌曲祝他一切顺利。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潘美辰的这首《我想有个家》送给他。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今天为你选择了一个吉他版的。曾经他也在青岛的海边，在车上曾感动过我，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借你的祝福把这样的音乐送给你的哥哥。12点39分，我想有个家。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家，但是我不会轻易被击垮。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等待，勇敢站起来，憧憬一个梦，憧憬一颗心，让我憧憬一个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公众平台上的谢谢，他说今天同事们呢都集体的管我要喜糖，强哥在下班之后就马上去买糖，然后飞奔到我这边来了。上一次呢还给我买了一杯咖啡，突然想到那个时候我都不敢看到他。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点播率已经超高了，此刻要在这样的旋律中把这份祝福送给你。强哥，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谢谢，要把这首歌送给你，同时也要在平台上替你来一个签到。12点42分，带着对你的想念漂洋过海。 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

干杯，朋友。 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念一念留言吧。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曲，我们争取在之后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来播放出来。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刚刚就是想吃喜糖的那一位，就是吕方的老情歌，想要送给谢谢和强哥。还有全世界的长颈鹿，他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俊他说分手了，想要点播邓紫棋的倒数。还有哪些朋友的点歌，让我再来看看。一杯冰沙他说暑假快要结束了，学生们要开始不停的忙碌啦，要点播牛奶咖啡追赶时间。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也希望能够把你把这样的音乐，把这样的温暖的祝福替你送达出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一休哥，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位新朋友，他说最近因为网络上的问题听不了了，但是很想在节目当中来听一遍林俊杰 JJ 的关键词。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吧，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我不太确定爱最好的方式是动词或名词，很想告诉你最赤裸的感情却又忘词， 喜欢听。 大家好，我是那英，想要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雪国远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这首歌是为了电视剧所写的，它虽然听着有一些古韵，但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它就是有点像寻觅国家宝藏的那种感觉，它有一种比较深邃的、比较莫不可测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部好电视剧，希望大家喜欢《雪国远方》。 谁念念不忘，谁该放不放，聚散中许成过往，风雪的荒凉，晨星的滚烫，像青春盛放，绝望就中闯一趟翱翔，寂寞就梦，把千里梦成雪过封藏，你就是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